个故事的名字是《种金子》。 阿凡提向朋友借来两袋金子，就忙着翻松泥土，把金子埋下。国王正好打猎经过，他好奇地问： 你在干什么呢？ 阿凡提头也不抬地回答： 陛下，这两天的雨水足，我要赶快把金子种下，一个星期就会有收成了。 国王听了，动了贪念，就说道： 我给你十袋金子，你顺便帮我种吧。 一个星期后，阿凡提拿了两袋金子去送给国王，还说会有更好的收成呢。国王真被乐坏了。可是过了几个星期后，期待收到更多金子的国王终于忍不住了，便命人把阿凡提找来。其实阿凡提把金子都分给穷人了，他一本正经地对国王说： 陛下，这几个星期没下到一滴雨，金子树都枯死了。